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他值了。 这是我用饮料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他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值得去做。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和食品有关，一个是叫僵尸肉，一个是饼干。那最近几天有关僵尸肉，就是长时间的冻肉，这个话题持续占领了各大新闻终端。报道说海关查获了一批70后猪蹄、80后鸡翅等等这些古董级的冻肉。那在人们有些恐慌的时候呢，剧情却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说僵尸肉的报道是假新闻。神奇的剧情反转让人瞠目，也留给人不少未尽之问。那到底是真是假？一块冻肉引发了哪些对食品安全的思考呢？今天还要关注的就是饼干。消费者老李购买了明星代言的号称养胃的饼干，但吃了以后呢，跟其他饼干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他过分的依赖这个饼干，反而耽误了及时用药和就医，给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伤害。于是他将生产方、销售方和代言的明星都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7830元。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几天，有关僵尸肉的报道占据了各大新闻终端。70后的猪蹄、80后的鸡翅等等，这些古董级的冻肉听上去非常吓人。僵尸肉顾名思义，就是指安全质量不能保证、冷冻了多年的冻肉，多是走私品。那僵尸肉的诞生呢，是因为一篇题目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那这篇新华网在6月23号刊发的报道，主要内容呢是6月份海关总署在14省统一开展的打击冷冻走私专项稽查抓捕行动。报道说，海关在这次行动当中共查获了走私冻品，货价超过了30亿元，包括冻鸡翅、冻牛肉等副产品10多万吨。报道的作者是新华社记者李丹。 那相对这份打击成果，其实网友们更关注的是报道开头提到的僵尸肉的说法。70后的猪蹄，80后的鸡翅，通过走私入境，悄声无息地出现在夜宵摊和餐厅。那报道说，有80后的缉私人员在广西某口岸查处了一批比他年纪还大的70后冻肉。那6月30号，新华网发表报道，揭开冻品走私利益链，竟有冻品封存于1967年，对海关总署打击行动进行了再次报道。那虽然这次没有提到僵尸肉的说法，但是提及了此前南宁市警方查获了一批走私冻品时，发现其中一些鸡爪包装上印制的包装日期竟然是在30-40年前，其中时间最长的包装日期显示封存于1967年。那同一天，新京报在题为僵尸肉检测难，多为国外过期战备肉的报道当中说，经过初步调查，僵尸肉多是国外替换的战略储备物资，流向2-3线城市的小餐馆。那最近呢，这个剧情突然又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7月9号晚上，公众号食品安全参考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剧情逆转的时候到了，僵尸肉报道是假新闻。报道一出，在社会引起一片哗然。新华社记者李丹在微博上发表文章反击说，采访了近一周的时间，联系了多个部门和当事人，核心事实是由相关部门2次确认僵尸肉不是假的。这个僵尸肉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无疑给公众带来了极差的心理体验。那神情的剧情反转让人瞠目，也给人留下了不少未尽之问。7月10号，南宁海关回应说，他们对内对外都从来没有发布过查获僵尸肉的消息。那其次，南宁海关近年来查获的冻品没有发现媒体所说的僵尸肉。昨天，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通报，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冷冻肉品走私专项行动，打掉了多个走私团伙，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在今年查获的走私冷冻肉品当中，有的查获时生产日期已经达到了4年或5年之久，对所有查获的走私品，海关都依法予以销毁。在僵尸肉报道出炉以后呢，很多专家也提出了质疑，说如果这些肉真的冷冻了几十年，那么冷冻的成本都会超过了肉本身的成本。目前食品科学界还没有对僵尸肉的一个确切的定义，40年的僵尸肉是不是真的存在不敢确定，但走私肉确实存在。到6月23号，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冻品是42万吨。有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介绍，僵尸肉多为走私品，但是并不意味着走私冻肉就是僵尸肉。那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过期的走私冻肉并不罕见，即使说否定了僵尸肉，也不代表着这些走私冻肉就是安全的，因为过期肉同样有安全隐患。那从当下质疑僵尸肉的声音来看，无论是海关、警方还是业内专家，都对当前肉品领域存在的走私还有过期的问题，这是一致予以认同的。但是对媒体曝光的70后和80后的超龄冻肉，进而演绎出的僵尸肉的夸张说法还持有异议。那到底僵尸肉是真是假，现在还是不得而知。那来自北京市食药监局的消息，目前北京市场还没有发现所谓冷冻了几十年的僵尸肉。那么冷冻食品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出现了僵尸肉，谁来承担责任？这次僵尸肉事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呢？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民事行政检察处的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关于冷冻食品包括冻肉贮存的期限，有没有行业规定呢？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呢，一提到冻肉啊，听众朋友第一反应恐怕就是说为了保鲜， 嗯， 那么先把肉呢给它先冻起来，储藏起来，等到吃的时候呢再把它化冻了，再做成这个红烧肉啊、炖肉啊等等，那恐怕就是大家各展厨艺的事情了。但前提呢就是这个肉啊它首先得新鲜， 嗯， 那么如果说你储藏的时间过长的话，恐怕这个口感呢就差一点了，或者大家都知道至少是这个营养成分呢就流失走了。 那因此呢说呢，这个冻肉的储存期限它就十分重要了。但是呢，从这个北京市食药监局的相关负责人的这个表示来看呢，目前对于冷冻肉的这个存储期限方面啊，它是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法规规定的。那么首先咱就说说它如果说没有强制性的，它有没有一种推荐性的，咱先说说这红肉类的，也就是说这个牛羊肉类的看有没有。那么关于牛肉方面呢，一个可以参照的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呢，就是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鲜冻分割牛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就规定说呢，这个冻分割牛肉呢应当储存在低于-18度的冷藏库内，那么储存呢是不可以超过12个月的，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超过一年。 零下十八度、不能超过一年。 不能超过一年。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标准呢它是一个推荐性的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那你比如说其他的肉，这个羊肉啊猪肉啊这种冻肉的保质期呢尚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一般呢也是建议掌握在10到12个月之间吧。总之呢这种红肉类的，也就是猪牛羊肉的，一般是不要超过一年的这么一个储藏的一个期限。那说完了红肉，咱们再来看看白肉，也就是说这种水产品的它们的这个保质期。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出台了一个叫做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那么这里边呢就规定说，这个冷冻的水产品呢应包装完好的储存在-15到-18度的冷库之内，那么储存期呢是不得超过9个月的。因此呢说呢比这个猪牛羊肉的储存期限呢是要短的。那么既然关于这个冻肉的储藏期限呢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说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那么对于肉的这种储藏条件的要求我觉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储藏条件是比较好的比较严格的话，那可能这个肉的保质期呢它就会长一些，否则呢它这个肉可能就坏得快一些。那么特别是对于作为这个国家战略物资储备的这个储备肉来讲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那么对此啊，在2007年的时候呢国家是出台了一个标准的，也就是国家储备冻肉啊，叫做储存冷库资质条件的行业标准啊，这可能念起来比较拗口，其实呢就是一个冷库的一个资质的条件。那么这里边呢就规定说这个库内冻肉呢应当包装牢固完整清洁标识清晰，应保证冷库库温稳定，那么库内空气温度呢应当保持在-18度以下，那么昼夜库内空气温度的波动幅度你都不可以超过1度。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冻肉的储藏条件和标准国家还是有一个严格规定的。 但有些不是强制性的。 对，是这样的。 可能你超过了一年也不会被追究什么责任。当你说你超过了几十年，如果说这些僵尸肉真的几十年有一些变质的成分，而且留到了这个餐桌上，那是谁来承担责任？ 对，那这里边确实有一个法律责任的问题。那我们经常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换句话说就是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儿。那么像这种什么70后的猪蹄儿了，80后的鸡翅啊，有的是比一些年轻人年纪还大的这些僵尸肉通过走私的方式入境，那么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一些餐厅当中。那么这些肉呢，有的是甚至来自于疫区，有的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严重的过期，都好几十年了。那么可以说呢，他们有的甚至是用化学药剂加工这个调味品后，那么它摇身一变就成为了这个美味佳肴。那么可以说它严重的威胁着百姓的这种食品安全。那么好了，出了事儿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谁来为百姓这种舌尖上的安全去买单？我想恐怕这样的法律责任呢可以从3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呢就是一个民事侵权的责任，也就是说我到餐馆去吃饭，如果说我吃了这些过期的冷冻肉，咱还不说僵尸肉哈，那么如果说出现了拉肚子啊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我可以要求餐馆，也就是这个经营者，要求他赔偿我相应的这些医疗费啊等等这些民事的侵权的这些损失。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行政责任。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年四月份修改的这个食品安全法，那么第123条，它就规定说呢，违反本法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是由县级以上政府的食药监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这种工具设备等物品。啊，所以呢，比如说，就像这个经营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是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是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因为像咱们媒体当中报道的这些僵尸肉，那么它是通过走私的方式入境的，它肯定没有经过海关边检部门的这种检验检疫，所以如果你要是销售这些产品的话，那么肯定相关的食药监部门会依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你进行一个行政的处罚， 就是管理不到位。 对，那么这是第二方面的行政责任。第三方面呢，就是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呢，这个刑事责任要追究谁的刑事责任呢？一方面要追究这个销售者的刑事责任。如果说这个销售这些僵尸肉造成了食物中毒，或者是其他的严重的这种食源性疾病的话，那么是要依据刑法143条规定的这个叫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 如果你卖的话， 对，如果卖的话造成这种严重的食物中毒或者是食源性疾病的话，那么要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的， 而且他最高可以判处这个无期徒刑啊，所以是比较重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追究这个走私者的刑事责任，因为这僵尸肉它往往都是通过走私的方式来非法入境的，那么这些人呢，他恐怕就构成这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他最高可以判处多少呢？也是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应该说呢，对于销售者来说，对于走私者来说，这个刑事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 这个链条上不是一个人承担责任，或一个机构来承担责任。 对。 那现在有关僵尸肉是真是假还没有定论啊，还有争议，但是看到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去关注这个事情，是人们对于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关注。那你认为这个僵尸肉事件带来哪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思考呢？ 我想啊，一说到僵尸肉这三个字啊，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部美国电视剧。我想呢，如果说喜欢看美剧的听众朋友啊，恐怕都知道这部电视剧。就是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叫做《行尸走肉》第五季的这部美国电视剧呢，刚在美国播出完。那么这部电视剧它讲述的是僵尸的故事。谁知道呢？现实生活当中，这所谓的这个僵尸肉的事件，就以这么惊 险了， 就真的出现，而且是以这么惊悚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哈，可以说是极大的挑战的咱们消费者的这种心理的底线。那么也可以说是他再次的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我想带来的启示恐怕是非常深刻的，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这种输入性的风险是不可以忽视的，因为以前我们常常提到这种食品安全都是我们查处国内的一些不良的商家啊，或者企业他们生产的这些假冒伪劣的商品啊，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是一种输入性的风险，也就是现在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不要盲目的去相信那些进口产品，不要说好像一些进口产品就必然是好的，就必然是好的哈，它那个肯定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从现在来看呢，恐怕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此呢，消费者呢也要多一根弦儿哈，去甄别一下这个进口商品呢它的质量到底是如何的。特别是像这种僵尸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它这都冻了好几十年的，那肯定是不行的。其次呢，就是这种食品的溯源制度急需健全。就像这次僵尸肉，它往往是通过走私的途径来入境的，它没有经过边境的这种检验检疫，但是这种肉呢，它肯定就没有检验检疫的这种章。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如何追根溯源，那么如何找到它的这种生产者、经营者、这种运输者，那么这一系列的需要国家健全相关的食品溯源的这种制度，这是第二方面。最后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媒体公信力的问题了。因为这次大家关注这个僵尸肉事件呢，最初是比较惊讶，说这个僵尸肉都好几十年了，甚至七八十年的这肉可能都有，那么后来又突然 变了味儿，就是说，哎，这个消息可能是假新闻，到现在恐怕都是真伪不明的状态。那么好了，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媒体公信力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大家对于新闻的真假产生质疑的时候，国家的新闻主管部门权威的声音也不能够失语和缄默。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及时来。及时站出来去发声，去澄清事实的真相，恐怕这一点呢，相关部门是义不容辞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么下面近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养胃饼干不养胃，消费者起诉代言人徐静蕾，要求10倍的赔偿。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最近呢，影星徐静蕾因为代言猴菇饼干啊，而被消费者起诉说涉嫌侵权。这个猴呢是猴子的猴，菇是香菇的菇。那原告李先生说，他是在2014年年初在中央电视台八套和腾讯视频这样一些平台上多次看到了徐静蕾代言的江中猴菇养胃饼干，能够养胃，能够治疗胃病这样的广告宣传。那在徐静蕾代言的猴菇饼干当中呢，有这样一句醒目的广告说，养胃认准江中猴菇饼干。那李先生自己因为胃不太好，经常不舒服，所以对广告的这个产品就产生了很好的印象。2014年6月份，他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又看到了大屏幕正在播出这个饼干的广告，促销员也说这款饼干跟其他饼干确实不同，是可以养胃的。那综合这样一些因素，李先生就对这个养胃饼干的功效深信不疑，就立刻购买了这款饼干。但是吃完之后，他发现和其他饼干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他过分的依赖这个猴中饼，这叫猴菇饼干，他反而耽误了及时用药和就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伤害。那李先生认为这个产品在广告宣传上存在着误导消费者的问题，所以起诉了这款食品的销售者啊，超市发超市，还有生产者江西十方十坊食品公司，以及广告代言徐静蕾等等，要求被告赔偿7830元，并且在中央电视台八套超市发大屏幕发广告公开道歉。那目前海淀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那么就这个饼干的纠纷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民事行政检察处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你好。 有些网友们就评论说，这个消费者李先生有点较真儿啊。那食品安全法相关的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呢？赋予他权利了吗？ 说起这个猴头菇饼干啊，我想现在大家去超市一看呢，就这个各种品牌的这种饼干啊，还真是不少。但是呢，就是像李先生这样较真儿的这种消费者呀，还真是不多。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打官司啊，我觉得恐怕就是要较真儿。那跟谁较真儿呢？那肯定不是跟法院对着干了，而是说呢，应该和法律规定跟法条较真儿。有的时候呢，还真得啊，这个去咬文嚼字儿一番。我们这个业内的话呢，叫做抠法条。就是你得看看这法律规定它究竟是什么含义。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在食品安全法的73条呢是有一个规定的。也就是说呢，这个食品广告的内容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那么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要负责。那我们就来看看哈，这个养胃广告，这养胃的概念呢，我觉得非常的模糊。 他也没提到说我能治什么病， 对，也没提说能治 能 是否 预防什么病， 哎，能是否预防啊，能治病啊，他都没提。所以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对， 我觉得他这模糊至少有这么3点。第一点呢，就是说 法律上对养胃的具体含义啊、标准啊、定性啊和这种评价都缺乏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养胃呢，它也并不属于国家食药监总局确定的这种保健食品的范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是被确定为保健食品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那么就应当在这个商品上标明什么呢？就是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否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恐怕很多大家要看广告的话，有的这个保健食品的广告，大家看的最开始都挺清楚的，到最后一句 不太清楚 的话， 小声的说， 很快的说哈，就是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啊。但是像这个猴头菇饼干呢，它并不属于这种保健食品，因此呢，你能不能说啊，这个你没有在包装上标注这个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所以我就没有按时吃药，所以就造成了我的这个损失，那这能不能说呢？恐怕是有一定障碍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养胃等用语啊，也不是专业的这个医疗用语，也就是医学上它也不是一个特别专用的一个名词。因此呢，你说它这个算疾病预防治疗吗？我觉得好像呢也不算，毕竟人家呢没说我这饼干是能预防或者是治疗胃病的。可以说啊，这个养胃的这种广告呢，应该说它是游走在法律边缘地带的，属于一种灰色的这么一个地带。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吃了这种养胃饼干哈，觉得呢与普通饼干说没什么两样，没感觉有什么特殊的啊，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要求生产经营者来赔偿损失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恐怕还有些障碍。主要就在于这个判断养胃这样一个效果的标准还是缺乏的，就是他怎么去判断他到底达没达到这 个没有养胃了？ 对，这个很难，对，效果很难去判断，很难去讲。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那么也就是这个大家都熟知的这个红牛哈。他说这个红牛呢，在美国和欧洲的广告语是什么？就是红牛给你一双翅膀。 对，有这样一个广告语 啊，有这么一个广告语。那么应该说呢，国内的听众一听哈，觉得这都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这么一个广告语，但是美国的消费者不这么理解，他就觉得呢，你这个广告语啊，是认为啊，只要喝了你红牛饮料，就可以真的长出翅膀来哈。所以这个消费者就把这个红牛饮料呢告上了这个美国的法院。那么说自己呢连续饮用红牛饮料多年，但并没有长出翅膀。对，所以最终呢，这个红牛呢，法院是判呢是向这个消费者呢要赔偿各项损失，一共是达到了$1,300万的这样一个巨额。那么我想呢，这个美国消费者喝红牛啊没长出翅膀是获得了赔偿，一个原因就在于长没长翅膀这个事儿很好判断，一目了然。 对， 但是呢，这个呢在我们中国消费者看来呢，比较奇葩的判决给我们本案带来哪些启示？我认为呢，要想得到赔偿，养胃的效果是否能够实现，应能让法官有一个标准可以去遵循，能够去进行判断。所以呢，我觉得恐怕这一点呢是本案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法律障碍。 那么现在李先生要求赔偿7,830元，这应该是一个10倍的赔偿。 对， 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吗？ 其实啊，它这个十倍的赔偿呢，是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呢是有些这个出入的。因为新消法的55条呢是规定说呢，是如果说是你有误导消费者的这种行为的，那么它属于这种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当中的一种。那么如果说出现欺诈行为的话呢，是现在是多少呢？是3倍的赔偿。以前旧的消法是2倍的赔偿，现在是3倍的赔偿，但也不是10倍的赔偿。 那现在这个案件法院已经立案了，那您刚才谈到胜负还不一定哈，还有难度。 对， 我们也会等待法院的判决。但咱们从这个个案来分析说，消费者有被误导的现象，那么可以说把生产方啊，包括卖饼干的一方，包括这个产品代言的明星，都当成被告。 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因为根据啊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就是如果说你经营者利用了这些虚假广告或者是虚假宣传提供这种商品和服务、 嗯、 那么如果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的话，那么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经营者是谁、 嗯、 这个经营者指的就是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嗯， 因此呢生产方和销售方肯定是可以列为被告的、 嗯、 那么说代言人可不可以列为被告哈、 嗯嗯、 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消法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广告代言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这种虚假广告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的、 嗯、 那么如果造成消费者损害的，那么这个代言人应当与提供商品服务的经营者承担什么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从这个法律规定来说呢，那么生产方、销售方、代言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被告。 嗯。